人虽然开着车，脑子里却诡异的空。等石毅真正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他已经开到英明家门口了。英明开门看见是他，侧身让了一下。 进来吧。 英明在打拳，只穿了一件运动背心，胸口全是汗，头发也因为被汗沾湿了，喘息有些急促。石毅坐下之后，英明把拳击手套给摘了，然后抹了一把满头的汗，随手打开冰箱。 喝什么？ 石毅看了他一眼。 酒。 什么话都没说，英明把冰箱里和酒柜上所有带酒精的全都拿了出来，往茶几上一摆。 那，自学。 沙发上的男人直接开了瓶白的，倒满了一杯，抬起头说：“ 不陪我？” 石毅的语气其实有点冷，简单的三个字，明着听是邀请，里头却带着一股挑衅。他现在整个人都有点不对劲，身上压着火，心里却全是烦躁和低落。他很清楚自己就不该来找英明，因为只要他不来找，英明绝对不会去主动找他。他们两个人其实就像两棵已经着了火的树，凑到一起其实是自取灭亡，顺带还要扯着对方陪葬。可是石毅的理智很清醒，偏偏人却不受控制。就如同傻缺都知道，现在这个仓库里需要的是冷静和距离，而不是酒精这种加剧悲剧进程的东西。石毅抬头看着英明，那种眼神像是恨不得直接把眼前这人给看穿了，甚至扫到英明身上都带着一种刺痛。换了其他人，或许这时候最明智的做法是放任石毅自己去疯，又或者最初就不该开门。但是英明只是擦了一下脸上的汗，然后坐下也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石毅的视线一直紧紧粘在他身上，看着他坐下，看着他倒酒，看着他倒完了不动。然后石毅自己沉默地喝了一口，盯着英明也很慢地举起杯子，在他算是逼视的目光下喝了半杯。带着连自己也搞不懂的情绪，石毅满意地笑了笑。他一杯酒仰头干了，就又续上。这个过程他重复了很多次，期间与英明没有半句话的交流，两个人都喝得很沉默。石毅喝一杯，英明就跟一杯。两个人算得上是区别的，只是英明喝得没什么表情，石毅却一直没有把视线从对面的人身上离开。这一瓶酒喝完了，石毅点了根烟。 王乐走了。 屋子里弥漫开的酒精味道配上烟味儿，扩散成浑然的一股糜烂气息。英明眯了下眼睛。 他跟我说，很有可能大家以后再也见不上面了。 石毅的话说得像是自言自语，他一边抽烟，一边很慢地靠在沙发上，看着前方的一个点，眼神没有焦距。 你说再也见不着面了，是不是就跟死了差不多？ 别他妈的胡扯。 然后石毅转头看他。 英明，要是有一天咱俩也是再也见不着面了，你会怎么样？ 石毅问的人没有立刻回答他，两个人周围只有沉默。后来烟圈窜上英明的饭桌，弄倒了果盘，噼里啪啦的一阵声音，石毅和英明却谁都没有回头看一眼。过了很久，英明才开口道：“ 干脆忘了。” 四个字，简单干脆。石毅一边抽烟一边乐了，他看了英明一眼，嘴角的弧度扯出来没什么温度。 他沉默地去开了另外一瓶红酒，把英明的杯子倒满了，然后举起来递给他。 你儿牛逼，我敬你。 英明接过，一口就给灌完了。但是这杯敬酒，石毅却不肯让他这么容易喝完。他就像失去理智一样，一杯一杯续，然后看着英明面不改色的喝。石毅这根烟还没抽完呢，这瓶红酒已经见底了。如果有人能够描绘出石毅现在的心情，大概会画出一个沙漏，但是漏的不是沙粒，而是石块，一个一个往下砸，越砸就越沉，每掉一块就会发出那种破裂的摩擦声，就跟你使劲碾着一块碎玻璃一样。那种动静很歇斯底里，像无数声细微的声音纠结在一起，让人头皮发麻。石毅一瓶酒倒干了，就去开第二瓶。英明也点了一根烟，看着石毅开酒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重，越来越冷，他也不吭声。不过这第二瓶石毅是自己喝的，他连酒杯都懒得用，直接对着瓶口喝，露出来的红酒沿着他的下颌线条往衬衫里洒，很快就渲染出一片不怎么雅观的紫红。英明皱了下眉，看石毅一口气灌完了一整瓶，忍不住骂了一句： 疯子。 石毅用力很猛地把空瓶砸在茶几上，并没有碎，但是那声动静在空旷的仓库里造成的效果，无异于直接把这瓶子砸在地上。英明觉得自己有病，大半夜的，他把这人搞到自己家里来砸自己场子。抽了两口烟，英明深吸一口气，平复胸口窜上来的那股邪火。他看着依然攥着酒瓶不撒手的石毅， 石大公子玩够了吗？ 石毅转过头， 你真忘了掉？ 他俩这句话哪儿都不挨着哪儿。石毅问完了皱了下眉，他带了点疑惑的往英明那边凑，又问了一遍： 能忘了？ 英明皱着眉抽烟，没理他。提问的人似乎一点都不意外英明的沉默，他的视线依然是带着压迫感的锁着英明。看了很长时间后，他笑了一下： 英明，你二就是个孬种，不仅是个孬种，还特喜欢装孙子。 对面的人纹丝不动。石毅说完了英明，又伸手指了指自己： 不过我也是个孙子，不仅是孙子，还他妈的是混蛋畜生，好好的正常人不当，偏要去做那种不正常的。人家有背景都恨不得踩着自己亲爹的肩膀往上爬，多的是人呐喊助威的，说那是叫光宗耀祖。我就非要跟我老爸对着干，他想让我当兵，我就不当兵；他想让我从政，我就不从政。我去做他最看不起的商人，没日没夜的，就为了那么几个合同。他想让我赶紧找个女人结婚成家，我也不。我不仅不找，还他妈喜欢上一个男人，这人还是我哥们儿。操！你帮我顶过罪，替我戴过手铐，我为了你废了一只眼睛，我他妈怎么能喜欢上你呢？ 最后一句话到底是问英明的，还是问自己？问的人已经分不清楚了。